攻读《生命记》第二十章。当你出征进攻你的仇敌，见到战马战车和比你更多的群众时，你不必害怕，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上主你的天主与你在一起。当你们快要交战时，司祭应上前来对民众训话，向他们说：以色列，请听，你们今天就要上阵攻打你们的仇敌，你们不要灰心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恐慌，不要在他们面前站立，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与你们同去，帮助你们攻打你们的仇敌，使你们胜利。然后长官对民众说：谁若盖了新房屋还没有住胜，他可回家去，免得他死在战场，别人来替他住胜。谁若栽种了葡萄园还没有享用过，他可回家去，免得他死在战场，别人来替他收获。谁若与女人订了婚还没有迎娶，他可回家去，免得他死在战场，别人来娶他。长官再继续对民众致辞说：谁若害怕灰心，他可回家去，免得他使兄弟的心如他的一样沮丧。长官向民众训完话，就派定军官统帅部队。当你临近一城要进攻时，应先向那城提议和平。若那地给你和平的答复，给你开门，城内所有的人民就臣服于你，给你服役。如不与你讲和，反愿与你作战，你就围攻。几时上主你的天主将城交在你手中，你应用利刃杀尽所有的男人。至于妇女、婴儿、牲畜和在城内所有的一切，算是你夺得的胜利品。你可享用你由仇人夺得的胜利品，因为是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。这是你对于离你很远且不属于这些民族的城市的做法。但是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做产业的这些人民的城市内，你不可让任何生灵生活，应将他们，即赫特人、阿摩尼人、克纳罕人、培离奇人、西威人和耶布斯人进行毁灭，如上主你的天主吩咐你的，免得他们教你学习他们对自己的神所行的一切可恶之事，使你们得罪上主你们的天主。若你围攻一座城，需要多日才能攻取占领，你不可用斧头砍伐那里的树木，你可以吃树上的果子，却不可砍倒树。难道田间的树可当作你围攻的敌人看待？只是那些你知道不结实的树木，你可毁坏砍伐，用来建筑围攻的设备，为进攻与你交战的城市，直到将城攻下。